优美旋律中寻找善良真谛，歌剧舞台上彰显青春力量，实力派青年歌唱阵容集中呈现。3月9日至14日，国家大剧院原创儿童歌剧《白雪公主》，带你走进童话世界的梦幻森林。 对话中西400年，再问生存与毁灭。3月20日，北京喜剧院，国家大剧院制作莎士比亚话剧《哈姆雷特》，著名导演陈欣怡倾心打造，国家大剧院戏剧演员队实力呈现。订票665-000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昆明湖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碑，飞过西山金雪碑，迎着雪花转雪球，打着个个热汗流，对着铁花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山腰一顶和小二，到这儿必报九霄拳，要为什么解心宽，为你广播榜耳边。87.6， 早上好朋友们，下面为您播送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早晨6点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本市受弱气压场的控制，今天白天天空云量较多，大部分时间以阴天为主，扩散条件较差，早晨有轻雾，能见度不太好。白天仍然处于空气重污染黄色预警中，外出要注意健康防护。今天傍晚到夜间受冷空气的影响，北风逐渐增大到4级左右，能见度好转。具体的天气是这样的，今天白天阴转晴，早晨有轻雾，南转北风2级转3-4级，最高气温9度，最小相对湿度40%。今天夜间晴，偏北风4级左右，阵风7级转2级，最低气温-2度，最大相对湿度50%。天气预报播送完了。关注一下今天的生活气象指数，今天白天登山气象指数为4，不太适宜登山。今天白天北京地区继续受弱气压场的控制，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4级左右，不利于空气中污染物的扩散。傍晚到夜间，随着冷空气南下，扩散条件逐渐转好。今天的气温在9到-2度之间，白天的风寒气象指数是3，感觉阴冷；夜间的风寒气象指数是4，感觉很冷。今天白天本市是阴天，光照不足，晒太阳气象指数为4，不太适宜在户外晒太阳。 来了您嘞！ 您正在收听的是空中笑林。 全是女的，我们家男的多。 公公这么一看呀，我心里都开了花。87.6空中笑林，我们又见面了。这每天一大早，哎，我不想听别的，今天讲这个小品太逗哏了。 相声讲究说学逗唱，演员打小勤学苦练，终于拿下侯派马派，早已桃李满天下，但是不惜出演，努力再发扬光大。传统作品是代代相传，论捧的文章未寻出不的八卦罐。别看这个年轻人，他平时身上有黑泡，一拿起快板一点抓下。 这每天一大早，哎，我不想听别的，今天讲这个小品太逗哏了。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回到空中笑林的下半时段，我是尚远。下半段的开头啊，我们请您听一个小品。哎，空中笑林既有相声也有小品，这个作品也是新鲜出炉的，2018年北京电视台春晚当中的一个佳作。编剧尹奇、徐畅泽、张天宇，导演姬瑞星，表演者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几位小品演员，郭冬临、邵峰、范雷、张童军、葛瑜。请您欣赏小品《一夫当关》。 大家好，哎呀，过年好，哎呀，我是郭子，过年了，领导对我也不错，我想到他家去走动走动。人生第一次送礼，我这心里有点忐忑，哎，硬着头皮也得去呀。哎呀，大爷，你好。 哎 哎，我存一下车。 啊，哦，你这共享单车不用跟我说，随便放。 我是自己的车。 哦， 啊，你这是自己的车啊？ 对， 我看看，我看看。啊，呵呵，哎呀， 看吧， 你这个车是自己把锁砸坏的吧？自己把二维码抹掉的吧？自己把这个共享单车变成你自己的车吧？对不？ 什么玩意儿？我是最烦那种。那种人是最可恨的。哦、这个我这个车差别这么大，你没看出来吗？ 我真没看出来。哎、啥破车 呀？连个二维码都没有。 你站住！那是我的车，兄弟。 这是您的车 啊？ 行行行，给你放这儿了啊！哎，小伙子，别放这儿，放个不碍事的地方。那行，我给你放后边。 好了，谢谢啊。 看见了吧？你这车都影响了人家共享单车的声誉了。 是有点靠色。行了，谢谢您。 哎，小伙子，你是来送礼的吧？ 你怎么知道？ 行了，搁我这儿吧。 这干嘛？ 怎么了？哎呀，来这个楼送礼的都是先搁我这儿，收礼的到我这儿来取。 都有中转站了。 哎， 好好好。 哎，来来来，哎呀，我得告诉你件事儿啊，小伙子。 哎， 这个楼上啊有一个经理，哎呀。受贿，这公司正在调查他呢。 经理， 哎， 他姓什么呀？ 好像是姓刘啊。 姓刘， 哎， 长什么样？ 就是大个儿。 大个儿， 对对对， 长得挺帅。 对对对， 头发比我多。 哎呀，这个楼上的人头发都比你多，我的头发都比你多。 他头发特别多。 对对对， 他就是我们刘经理。哎呀，我 你找刘经理干嘛呀？ 这不是明年吗？我们单位要裁员 啊、哦， 我怕把我裁下去，我就来走动走动，我给他送点东西。 你俩有杀父之仇啊？ 怎么了？ 正在调查他呢，你现在给他送礼，你这不是捅他一刀吗？ 不能干这种事。刘经理平时对我不错，哎呀，算了算了 啊， 那我走了。 这都是东西也都拿走。 好嘞，哎呀，真是没办法。 喂，啊，我刚从刘经理家出来。 张总。 刘经理态度还可以，也认识到了这个问题的严重性。 哎，你认识他呀？ 他是我们公司张总。 那好，那回去再说，我先挂了。郭子 啊， 公司的。 对。 哦，那行，那你们聊，我去忙去了。 哎， 好嘞，那您聊，我去忙去了。 哎。我自己和谁聊啊？我，你过来过来，你住这儿啊？ 我不住这儿， 不住这儿，拿着东西在这儿干什么呀？ 我送外卖， 送外卖 啊！张总，你不知道，我们当员工的也不容易，星期六、星期天还有节假日吧？我就想送点外卖补贴家用，我走了，来， 你站住！我看看你这外卖送的什么东西？ 不是，你没。 对手机， 这个赠品。 送外卖赠手机， 那个促销呗。 洗脚盆 也是赠品，就不知道他买什么那么贵，他可能是赠品这么多，咱也不知道。 人参， 对，就是买人参，完了送那些赠品。 午饭吃人参， 蘸大酱吃。 哎呀呀，法国红酒， 对。吃不了人参，完了以后就放到红酒里泡着，五年以后拿出来大补。 长这么大头一次听说，红酒泡人参。 是啊，我也问他，我说都是白酒泡人参，哪有红酒泡人参？他们说放啤酒里也能泡，那不酸了吗？他们就泡。 你是来找刘经理的吧？ 张总。你猜对了，你不知道我是提着点土特产吧去看朋友，我朋友家住得特别远，然后呢我走着走着走累了，我一看刘经理家住这儿不是吗、我就上刘经理家歇一会儿，然后我再拎着这些土特产去看朋友 啊。 小伙子，你的车。 大爷，你认错人了吧？ 我怎么可能认错呢？今天骑着自行车送礼的就你一个人。 哎，这送礼怎么回事？给他。 哎，你怎么是给我的呢？ 大爷， 干什么？ 你高寿了？ 我73了。 73岁的孤寡老人，我虽然挣得不多，我一个月挣3000块钱，我也拿出钱来，我资助他们，你知道吗，大爷？ 哎， 看车挣钱不容易啊。 是， 他们一个月给你开多少？ 哎，6000。 挣的比你还多，你怎么还给他送礼呀？ 他73了，他拿6000，我33，拿3000，我要到73的时候，说不定拿6万。我把那个时候钱，现在就给他。大爷， 哎， 快把礼物 收下。不是，我不能。 别说话。 我拿着，我拿着，谢谢啊。 行了，我明白了，这东西是给大爷的，是吧？ 对， 那行了，单位还有个会，我先走了。 好好好，啊，谢谢张总。哎呀，终于过去了。 哟，瓜子，哈哈，你怎么在这儿啊？ 刘经理 啊， 刘经理呀，刘经理呀，摆在你面前只有一条路，你好好的改造，将来有机会我去看你。 瓜子，你说的什么乱七八糟的？你把我给说懵了， 你还装？张总都来了。来查你，看来你数目不小啊。 这什么数目不小啊，那是张总来我家跟我商量明年咱公司裁员的事儿。你想哪儿去了呀？ 你没有收受贿赂？ 谁受贿赂了？当然没有了。 这老头呢？哎呀，那个不是我那张总是来说明年裁员的事儿。 对， 那我裁员的事， 你觉得自己是应该被裁还是不应该被裁呢？ 是，这个问题是这样的，我是想说，你干嘛去啊？ 我文件落楼上了，我去取。 坏了，差，哎呀，人家刘经理什么事儿都没有，那我得把东西送给他，我这东西呢？ 哎呀，小伙子，你这个红酒有没有瓶起子呀？我连拿牙咬都咬不开。 大爷 啊， 这些个东西不适合你，你还是还给我吧，好不好？ 你这。你都送给我了，怎么还再要回去的呢？ 大爷 啊， 谦让一下总该可以的吧？ 你都给我了，我还怎么谦让啊？ 那这样好不好 啊？ 咱俩演一遍，你谦让一下行吗？ 好好好。 哎呀， 大爷， 哎， 我不送给你了。 你这什么人呢？你这小伙子， 我们刘经理。 行了，我明白了，你怕被裁掉，你再留着吧，留着吧。 谢谢。知我者，大爷爷。我在这等刘经理。 哟，郭子，你怎么还没走啊？ 大过年的，我想看看你，一点小意思一定要收下。 郭子，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都拿回去。 哎，爸，我那车放哪儿了？你帮我找找。 在后面那儿自个找去。 哎，哪有你这么当爸呀？ 哎，我就这么当爸。 是，您是我亲爸。 你的名字叫爸？ 什么？我的名字叫爸呀？那是我儿子，我是他爸爸。 爷爷，大爷， 知道我的 大水冲了龙王庙，一家人不认一家人了。大爷， 哎， 快收下我的礼物吧！ 不，别！ 我求求你了，跟你儿子好好说说，明年裁员的事千万别把我裁了，我求求你了。 这回真的是给我的？ 是的，是的，大爷。 行，小伙子，那我收下。 谢谢大爷，你一收下我就放心了。大爷，谢谢你，谢谢 小伙子。 有人给刘经理送礼？不可能，我就在他们家楼下呢。啊，如果真有这事儿，我肯定严肃处理。 那是， 哎， 我不， 哎哎， 这是这 哎，郭子，这东西不是给大爷的吗？ 啊，这 大爷是个骗子 啊， 他根本就不是孤寡老人，他有儿子。 别演了，小刘，来过来。 张总， 这人你认识吧？ 认识啊，我们部门的郭子。 你就是拿这些东西来给刘经理送礼来了，对不对？ 对。张总，刘经理，你们不知道，我吧，年纪大，学历低，我和那些年轻人，我没法竞争。但是，我有经验，我肯干，我努力，我不是走后门，我是想跟刘经理沟通。 你不竞争你就送礼呀？你怎么这么糊涂呢？刘经理刚才跟我说了， 说你在他们部门表现很好，非常的优秀，那就算裁也不能裁到你呀。 真的？ 真的？骗你干什么呀？ 谢谢领导，谢谢领导。哎呀， 小伙子，第一次干这事儿吧？ 对， 行贿跟受贿同罪，你懂不懂这个道理啊？ 我知道了。 大爷，大爷， 哎， 刚才刘和我说了， 哎，领导，你 说您是他父亲？ 对对对，我是他爸爸。 当时我就训他了 啊！ 我说你小子，你怎么让老爷子在这看车呢？ 别，这是我自愿的。我这儿子呀，大小是个领导，我得替他把好这个门儿。哎，把这些送礼的呀拒之门外，我要为我儿子呀当好这个门神。 大爷，您真棒，说得太好了。 小伙子，我今天也得祝贺你。 祝贺我什么呀？ 你呀，没有犯错误啊，悬崖勒马呀。 谢谢大爷。 这正是 本想送礼走后门， 红酒人参洗脚盆， 人心自有公道在， 我们都要当个 好门神。 好，以上您听到的是小品《一夫当关》，这是2018年北京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的一个优秀作品。下面我们要请您听一段相声《学小曲儿》，是由相声艺术家施胜杰、石富宽二位为您表演的。 谢谢大家热情的掌声， 感动让人。 当然， 嗯， 再热烈一点就更好了。谢谢，不是跟您要掌声， 嗯， 我觉得观众这个热情的掌声是献给常宝华先生的， 对， 献给刚才为大家演出那些艺术家的， 没错， 更重要的是献给您的， 啊，不能那么讲， 献给石富宽先生的， 嗯， 大家都知道。石富宽跟我的三哥侯耀文先生他们合作了42年， 哎， 在相声界堪称是黄金搭档、 啊、谢谢大家、嗯、 在我们行内，在观众心目当中具有侯石之美誉。 侯石啊，就是我们两个姓名的简称、嗯、 对，堪称侯石， 都这么叫， 是我们这一代相声演员的楷模。 您过奖了。 好多老一辈艺术家，像二赵， 对， 赵振铎、赵世忠，二赵，二常， 哎，常宝华、常贵田， 高范， 高英培、范振钰。 今天我跟石富宽合作， 嗯， 我们俩人也打福建的一个地名， 咱俩是 石狮， 哎。那地方假服装比较多， 不过我们两个货真价实， 不作假， 没错。 嗯， 我从小就喜欢听相声， 是， 我是相声世家出身， 没错。 我小的时候除了爱听我爸爸的相声之外， 嗯， 我最爱听的是侯宝林大师的相声。 哦，又是你的师父。 后来我成了侯先生的关门弟子， 对， 特别喜欢听。 嗯， 但是很遗憾， 怎么 到了90年代初， 嗯， 我师父去世了， 故去了。 后来我爱听谁呀、啊、 听 马季。 哦， 那是我师哥， 大师兄， 相声说得好。 对， 但是很遗憾， 嗯， 去年离开了我们， 也走了， 去世了。 对， 后来我爱听谁呀、啊、 谁呀、啊、 侯耀文、 哦、 我三哥相声说太棒， 是不错， 我学习的榜样。 对， 太遗憾了， 嗯， 突然的离开了我们， 也走了。 唉，现在我最爱听的就是你了。 别听， 走。走，听听流行歌去，换换口味。 您别误会 啊， 您千万别误会。 嗯， 我就是希望您永远活在人民心中。 对，压根儿我也没死啊。 我这话说的可能逻辑上有点问题、 嗯、 我真的喜欢您的相声。 哦， 说相声必须嘴里干净。 哦， 说话有语病当不了相声演员。 什么语病不行？ 生活当中常见的， 嗯， 口吃、咬舌、见舌、大舌头，说不了相声。 说不了吗？ 尤其大舌头不但说不了相声， 带有儿化音的字儿也说不出来， 没几个字。 你比如说，咱们常说的今儿， 今儿 大舌头说不上来， 他要一说 就明儿， 他怎么说 明，像什么针儿尖儿鼻管点儿跟眼儿， 他一说 啾啾鼻果点个咬，嗨， 他是 带有儿化音的字儿说不上来，有的歌也不能唱， 唱歌不受影响吧。 我给你举个例子， 您来了， 有一首河北民歌叫对花，唱起来很俏皮， 您唱唱， 一唱这样， 您来， 正得里得月得来呀，开的什么花的啦？正得里得月得来呀，开呀梅花。七不隆咚锵咚锵，嘚儿喝撒；八不隆咚锵咚锵，嘚儿喝撒。 好，好， 多欢快！ 对， 大舌头能唱吗？ 一样唱。 大舌头 啊， 一唱麻烦了。 怎么了？ 井的里的月的来呀，开的什么花的啦？井的里的月的来呀，开呀梅花。七不隆咚锵咚锵， 后边 得得得得响。 别唱了， 唱不了。 是， 你看我们相声演员往这一站，我们一唱，大家报以掌声。 嗯， 这是对我们的鼓励。 是， 我们心里都明白，在鼓励我们。 对。 我们这个唱就是学，就是模仿，向大家来介绍，我们不但要学学戏曲啊，学学声乐呀，我们主要是研究， 研究， 把它当作相声素材，在舞台上给大家展现出来，根据我的观察和研究，我发现这个唱歌就是声乐，不单单局限在舞台上，生活当中很普及。 那是， 那现在生活水平提高了，你像什么卡拉 OK 呀、KTV 包房啊，三五知己在一块小聚一下啊，拿起话筒就能唱， 自娱自乐， 唱得非常好听。 嗯， 最起码的，你就说今天来了好多女同志啊，我们年轻的母亲哄孩子睡觉，这里就有声乐， 有声乐， 有歌曲， 哦， 摇篮曲。 哦，摇篮曲有 啊，年轻的妈妈把孩子抱起来要哄他睡觉， 嗯， 随便哼哼这么几句，这就叫摇篮曲，这婴儿很自然就睡着了， 一听歌就能睡着了。 没错， 您唱一段 我给你学学 摇篮曲。 比如我就是年轻妈妈 啊， 把孩子抱起来，睡觉啊，睡觉，妈妈哄你睡觉，闭上眼睛，这就要唱了啊， 准备唱了， 这一唱孩子准睡。月儿明，风儿静，树叶儿遮窗棂啊，蛐蛐儿叫铮铮，好似那琴弦儿声啊，琴儿那个响，鸟儿动听，鸟篮儿轻摆动，娘的宝宝闭上眼睛睡呀嘛，睡在梦中， 麻烦了，也不知道这谁带的 啊， 这么大孩子搁这儿没人管了。 嗨， 你怎么回事？ 您还别说 啊， 一听这歌曲真犯困了， 就这么灵。 哎， 唱不但婴儿睡了，老爷们都着了。 嗨， 催眠吗？ 既然一听唱 啊 就能睡着觉， 对， 那不一定非得唱这个摇篮曲。 那唱什么呀？ 随便唱点什么都行。 唱什么？ 京戏。 京剧 啊？ 哪工啊？ 花脸呢？ 哄孩子睡觉 一样， 唱京剧那个大花脸， 听着过瘾， 这能行吗？ 没问题。 抬杠 啊， 那咱试试。 你来呀、 哄孩子睡觉唱花脸， 没呀？ 那就得男同志了。 来吧， 花脸吗？ 哎， 把孩子抱起来。睡觉。 我， 你妈上夜班去，把你交给我了。睡。 不， 闭眼。 嗯， 闭上，闭眼，懂不懂？ 还在打的， 非得唱啊！你妈唱那个我也不会啊。 啊， 我会唱京剧，唱几句你得睡，不睡我揍你。注意听，我给唱。 唱。 一 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我的宝宝快睡觉，我唱两句你要睡着，如若一时换了我睡，孩儿啊， 怎么样？ 老子我对你绝不亲扰，你倒是睡呀！ 你再瞧这孩子， 睡着了， 吓死了！ 这是北京早晨最熟悉的声音。 空中笑林。 每天为您奉上快乐的早餐， 我准备请你吃上四干四鲜四蜜饯四冷荤三个甜碗四点心， 聊聊天南海北社会百态。 这还是金匾大字的买卖，要是街面上那些买卖，更是五花八门。 一是房管事处，二门四扇绿屏风，撒金声四个斗风，写的是斋庄公正。 新的一年，新的播出时间，每天早上6:30到7:30，空中笑林，相声喜剧的乐园，22年的持久感情。空中笑林邀请您继续关注。好，以上您听到的是施圣杰、石富宽二位合说的学小曲儿。听到这儿，我们今天的空中笑林就暂时告一段落了。主持人尚远，感谢您的收听。下一时段您将听到的是我们出发吧。明天早上6:30到7:30，空中笑林相声小品，我们继续请您听。主持人编辑尚远和您明天再见。 一辈子风操心，就换个平平安安。